第二十七课，你别抽烟了。一句子，我有点咳嗽。你别抽烟了。抽烟对身体不好。你去医院看看吧。你开车开得太快了。开快了容易出事故。昨天，清华大学前边出交通事故了。你得注意安全呢。